指着大海的方向。你问我要去向何方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

旧人，让我接讲未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俗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至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多，阻止我扬言，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干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才求向别人，愿你亦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验证到开心，我便放心。若有一天你忧郁不堪伤心，请告知我，无我这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都比没法变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伏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，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可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。 是要让人掏空灵魂，伤心依旧。

我追到最后只剩冰雪，